穿过了人间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暂时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，能真心以为沉默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暂时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带一种无形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我真心以为沉默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暂时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，能真心以为沉默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暂时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加加加

太多，我懂你是那么种难过，怀念假如失恋过何过，勾心斗角为男人而活，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，他们又会抱怨你什么，你说你讨厌朋友梦里女生的柔弱，渐渐又会被说成冷漠，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Yeah, that's right, 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。

韩信哥， 哎， 呀，心情不烦了吧？ 不烦、哎。 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了？ 先不着急， 没有了。他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。 哈哈，太好了。 你想六加六已经不等于三了、 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真的吗？多少？ 他说等于十四。 他们俩是共犯借口，安抚老婆的好借口。每一次当我住了一楼，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。你是我的护藤，好过张忠谋。账号密码我都有，领光了99，还问有没有，岂不传来收不到？既然是兄弟，不必讲道理，有事没事就混在一起。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羡慕你的演技，叫大女人身材都很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我做人彬彬有礼，我一定会跟他一起。 没事没事，他说他很想你。 你是我 EQ 不休，会推解我情绪的怀旧。因为我们认识太久，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， 对吧？ 对对对对，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，上天下海一起走。陪我皱眉头，我为你拍手，好朋友全年无休。既然是兄弟， 不必讲道理，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。 哎呀，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羡慕你的演技，叫的女人身材都很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我已经27， 对对对， 保留不能太痕迹。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，越久就会越醇厚。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，可能要杀你灭口。好朋友就是不折不扣生命的贵重。既然是生意，不必讲道理，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。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高兴又在一起，愿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一切都没关系，又有谁能跟我们比？你是我兄弟，星星的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那有什么问题？ 没问题， 你要的就是话题。 那我的呢？ 那我的。 别信用卡和那手提电话，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。别